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林林、张杰为我们创作的，由郑立明主编。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放爆竹》。大年三十的晚上，吃过了年夜饭，邻居九爷爷拎着大袋子到家里来串门。九爷爷来干什么呢？一进门呐，九爷爷就对小男孩和小女孩说： 团团、圆圆，你们呐第一次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来过年，肯定没放过爆竹吧。这是爆竹和烟花，外边的雪呀已经停了，一会儿九爷爷带着你们俩放爆竹去，让你们感受感受咱老北京过年的气氛。 团团和圆圆是跟着爸爸妈妈从国外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过年的，他们一听说要放爆竹，立马像小兔子一样跑出去了，凑到九爷爷的身旁，用小手扒开九爷爷拎着的袋子往里面看。 哇，这么多爆竹，我们快去吧。 爸爸说： 嘿，团团圆圆，等我们收拾一下咱们一起去。 在等的时候，小男孩团团好奇地问： 九爷爷，过年为什么要放爆竹和烟花呢？ 九爷爷在门口的地毯上抖了抖自己的棉鞋，进了屋。他眯着眼睛，让团团和圆圆坐到了他的腿上，开始讲起故事来。 这个嘛，在很久很久以前呐，有一只凶猛的怪兽，人们叫它年。他总是到处乱跑，还会吃小动物，伤害人类。这个年呐，长得又丑又凶狠，老百姓想了各种办法，但是他都不怕。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天上的神仙看不下去了，决定要惩罚年，就把年关到了深山里面，一年只准他下山一次。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年到底哪一天会下山呢？老百姓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年都没有来。一直到一年的大年三十儿，这个怪兽啊来了。哎呦，他还是那么丑那么凶，见到鸡就咬鸡，见到羊就吃羊，见了人就咬人，像疯了一样。年呐，跑到一个村子的村口，正好看见两个小孩在比赛甩鞭子呢。他们把小鞭子啊抽到地上，声音响得很，一听到这声音呐、哎呦，这年怪兽啊，滋溜一下就逃跑了。他跑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刚想跑进一户人家里，突然看见他家门口晒着一件红棉袄。哎呦，年一看到大红色呀，吓得浑身打哆嗦。最后啊，年又跑到了一个村子里，他小心地心想啊， 哎呀，这个村子没人出大声，也没有人晒红衣裳。哎，这下可好了。可是突然他发现呐，这个村子家家户户都点着灯笼，荷花灯、兔子灯，各种灯笼高高挂。年呐，一看到灯笼发出的光，就觉得头晕呐，差点趴到地上起不来了。于是他就拼命逃回深山里，再也不敢出来了。后来呀，老百姓终于明白了，年呐怕响声，怕光，还怕鲜艳的红色。人们就会每一年呐，都放鞭炮，点灯笼，贴红福字，贴红对联儿。这个习俗啊，就保留下来了。每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放烟花和爆竹啊。九爷爷的故事讲得可真好听，团团和圆圆都听得入迷了，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时候爸爸和爷爷已经穿好了外衣，团团、圆圆，穿上衣服，咱们跟九爷爷到院子里去放爆竹和烟花吧。这时候屋外已经噼噼啪啪地响成了一片，真勇敢，他把一个圆圆的大盒子放在了院子的正中间，用一根燃烧的香点着了那根细线。咚，啪，一团彩色的光芒飞上天空，开出了一朵花，无数闪光的小点点照亮了整个夜空，也照亮了团团和圆圆的心里面。团团和圆圆都仰着头，一边拍着手一边欢呼，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还想看。 九爷爷拿出了一把长长细细的东西， 嘿嘿，这才是你们小朋友玩的烟花，滴滴劲儿。 九爷爷给团团和圆圆一人一小把，团团生怕两个人不一样多，一根一根地数。爸爸让团团和圆圆每个人手里拿了一根小烟花，然后把手臂伸直了，在点着的一瞬间，一朵朵金色的小星星、银色的小星星，啪啪啪，闪着光从手里掉下来。团团和圆圆高兴极了，一边摇着一边喊， 年兽年兽，我们不怕，给你一个烟花。 爷爷和九爷爷这时候把团团圆圆拉到了一边， 嘿嘿，躲远点儿，爸爸要开始放鞭炮了。 爸爸把那串长长的鞭炮铺在地上，又用点着的香点燃了那根细细的引线，然后赶紧躲到一边。噼啪噼啪噼啪，鞭炮啊，就像是放进热油锅里的豆子一样，一颗一颗地炸开了。团团、圆圆、爷爷、爸爸和九爷爷都捂住了耳朵，往后退了几步，脸上却是露着笑容的。 哦，鞭炮的声音太大了，爷爷。 团团捂着耳朵喊。 爷爷说，对呀，所以才能把年兽给吓跑了。 小妹妹圆圆有点害怕，躲到了爸爸的怀里面。一串鞭炮很快就放完了，九爷爷的袋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串鞭炮了。团团拉拉爸爸的衣角， 爸爸，我也想放鞭炮。 嘿嘿，好嘞，就让我们团团也放一个吧。 爷爷这么说着， 团团从爸爸的手里接着那根香，紧张的都有点出汗了。爸爸从背后搂着团团，一只大手握着团团的小手，一起拿着香，两个人蹲在鞭炮的一头。爸爸说，别紧张，只要点着那根细细的线，就能看到火光，咱们就成功了。爸爸握着团团的小手到了引线那儿， 好了，点着了，快躲开。 团团成功了，妹妹圆圆给哥哥拍起了手。夜已经深了，可远处和近处的鞭炮声和烟花声仍然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团团和圆圆跑进屋，高兴地告诉妈妈和奶奶， 我们放了鞭炮和烟花，还有滴滴劲儿，太好玩了，年兽肯定不敢到咱家来了。 奶奶端来了各种瓜果糕点，还有大苹果、大枣、柿饼，好吃的堆了一桌子。 好好好，那咱们全家人呐，开始守岁吧。 圆圆闻着屋里香香的水仙花味说， 奶奶，什么是守岁呀？ 守岁呀，就是翻翻旧账，全家老小一起聊聊天儿，嘿，谁都不能睡觉，辞旧迎新嘛，守着一个希望。我的希望啊，就是我们的小宝贝儿团团和圆圆能够健康的长大，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还有啊，就是千万别让年兽看见大家睡着了，又跑回来捣乱了。 奶奶说着，假装成年兽的样子吓唬团团和圆圆呢。 当当当，老座钟敲响了12下， 新年的钟声响起来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兴奋了一天的团团和圆圆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你猜明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他们呢？ 再过不了多久就要过大年了。 我是说今天要准备好多好多吃的过年呢。你准备了吧？ 冰箱里已经满了。 什么东西？ 过年吃的蔬菜呀，过年吃的水果呀。 我只问你一样东西。 还有肉。 胡萝卜呢？哦，我的胡萝卜呢？ 胡萝卜？我昨天好像是去市场上买，但是买胡萝卜的那个王老板他回老家过年了。 那你就追到他老家去，现在快点。 他们老家很远的。 哼， 你真的要让我去吗？ 要不然这个年就过不好了。 那我打个电话给他吧。 好吧。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叫单丹尼，我来自四川成都。我觉得最有年味儿的是我们过年赶场子。过年前，我们四川人家家户户都要去赶场子， 购买各种年货。俗话说，姑娘要花，小子要泡，老头要顶新毡帽，说的就是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买鸡杀鸡，因为鸡和吉利的吉同音，有吉利吉祥如意的意思。而且场上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见了面都互相拜早年，相互送去新年的祝福，可热闹了。北方的小朋友，我也给你们拜个早年吧，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带着五岁的呱呱去看电影，荧幕上突然出现打仗的镜头，他们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扔到地上，光着膀子冲过去打仗。妈妈非常紧张地转过头去看呱呱的反应，不过情况并没有妈妈想的那么糟糕。这个时候呱呱只是不服气地对妈妈说， 妈妈，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乱丢衣服，我就不可以呢？ 有一天呱呱收到了成绩单，老师要他把成绩单拿给家长看。隔天到学校的时候，老师问呱呱说，哎，呱呱，你爸爸看了你的卷子了吗？啊，你爸爸是怎么说的呀？ 脏话要算吗？ 哎呦，这个就算了吧，这脏话当然不算喽。他是怎么说的？ 哦，如果这样的话，他什么都没说。 游泳是一个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应该在小的时候就学会是比较好的。这不，呱呱的爸爸妈妈就给他报了游泳班，让他在暑假的时候专心的学习游泳。那天呱呱上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游泳课，一个小时以后，呱呱对他的教练说， 我想今天是不是就练到这里吧。 教练非常不理解地问呱呱说，嗯，练到这儿，为什么呢？呱呱低下了头，他看了看教练，又看了看游泳池当中的水，对教练说， 因为这水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小天使美语幼儿园的小朋友孟依林要教我们唱一首儿歌《十二生肖》。 小老鼠打头来，牛把蹄儿抬，老虎回头一声吼，兔儿跳得快，小兔儿跳得快，龙和蛇尾巴甩，马羊步儿慢，小猴鸡脸蹦又跳，鸡唱天下白呀，鸡唱天下白，狗儿跳，猪儿叫，老鼠又跟来，十二生肖转圈跑，请把顺序排呀，请把顺序排。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